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蹊跷事，这一天下午没什么生意，加上头天晚上方有根和小慧又亲热了一整夜，身体有些疲倦。这一刻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盹，进来了一个清瘦的外地人，40来岁。他进店以后朝店里四处打量了一阵，又仔细看了看方有根，然后对方有根说：老板，我想跟你做笔生意。你看中哪件东西了？ 你的东西我没看中，我的东西不晓得你看不看得中。 那男子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幅画卷展开来给方有根看，那是一幅山水画，在方有根眼里看来是原装原表的老画。方有根看了看落款，数着够道人三个字。方有根不知道够道人是谁，就问够道人是个什么名头。 哎，你不要管他什么名头，没有名头的话我不买。 我没有叫你买啊。 我不买你不卖做什么生意？ 是这样，我把几幅画放到你这里，给你个底价，你帮我卖，价卖得上去钱归你，卖不上去过些天来我拿回去好了，你一点都不吃亏。 方有根一听立即想起他替汪老伯卖花瓶的事儿，可是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好处还是让他有些疑虑，便问：你这画是假的吧？ 你别管它是真的假的，赚了钱才是真的，画要是真的我还要你帮我卖做什么？ 哦，你是要在我店里埋地雷对不对？ 你要是在我这儿埋地雷不要紧，只要大家都赚钱就行。只是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把雷埋在我店里，不去找别的古董店合作。 因为你长得好啊。 我长得好？什么意思啊？ 我看遍了老街古董店里所有的老板，算你长相最老实。顾客嘛都相信老实人，所以老实人最容易把假话卖出去。还有呢，你最好不要太懂话，稀里糊涂的去卖就行了。那些买画的人啊都想在你身上捡钱包呢。 方有根听了这番话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当即说： 哦，你把画留下来，把电话号码给我。 两人交换了姓名和电话号码，那男子留下三幅画就走了。方有根知道了他姓董，是苏州人。方有根万万没想到，一个半小时后，一个北京人来店里4000块钱买走了够道人的那幅画，而苏州老董给他的画的底价都是2000。 方有根立即给黄文打电话，让黄文帮忙查一下购盗人是谁。黄文在安徽化人路上查了一小时，才知道购盗人是明末清初的优秀画家程遂，徽州歙县人。第二天，一个上海人进了八方阁，自称是上海画院的，对着一幅画看了很久。这幅画也是苏州老董埋下的，画面上画的是钟鼎，山水花鸟人物动物等画面方有根都见得多了，唯独以钟鼎作为绘画题材，方有根自己也是第一回见到，署名是幕府二字。方有根在书上也查过，没查到。那个上海画院的人对这幅画极感兴趣，终于忍不住向方有根问价了。方有根咬定一口价5000块。那上海人见还不动价就走了。不多一会儿，方有根还正在为自己的贪心后悔呢，那上海人又转回店里来了，拿出一沓钱放到柜台上，对方有根说，5000就5000，我买了。方有根愣愣地看着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许多天以后，方有根才知道，所谓的幕府，实际上就是清代著名的大篆刻家黄文龄，徽州一县人。3天以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个湖北佬闯进店里来，从他脖子上的金项链和手指上的金戒指的粗壮程度一望便知是个暴发户。他进店后东张西望了一通，目光停留在一幅山水画上，方有根心想有戏，因为这幅画也是苏州老董留下来的，画上的署名是程茶。但是方有根对下面的那方印章琢磨了几天，认出了是汪之瑞印4个字，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上一查，果然就查到了。想不到这个汪之瑞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新安四家之一，徽州休宁人。方有根心想，这颗雷肯定爆响。果然，那个湖北佬指着画问，这一张卖多少钱？12000。方有根轻描淡写地说。湖北佬瞪大了眼睛说，什么？这样一幅破画要12000？我又没有求你买，给你5000块我立马拿走。要不我给你5000块，你卖一幅这样的画给我，8000块怎么样？12000就是12000，少一分不卖。你知道这是谁的画吗？要卖这么贵？方有根差一点要冒出汪之瑞3个字，幸好他忍住了，说，我不知道。湖北佬立即得意起来，说，连这幅画是谁画的你都不知道，还乱开价，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哼，我不管，前几天有人出过12000，我还没舍得卖呢。进来的7、8个人见他们谈生意，好奇地围过来。湖北佬突然来了精神，好像是想在围观的人面前炫耀一把，高声地说，这是汪之瑞的画，明末清初的大名家汪之瑞，新安四大家之一，这个你都不懂还开古玩店？既然是大名家的画，小心我不止卖12000喽。湖北佬又对着那幅画看，围观的人也一齐对着画看。湖北佬说，可惜呀，这幅画看上去比例有点弱，我有点担心它的真假。既然你担心它的真假，我就劝你别买了，你到别的店去转转，不要耽误我做生意。这时，一个戴着墨镜、身材瘦长的人分开人群挤到画前，只见他微屈双膝，伸出两掌，在距离画面2尺来远的地方左右上下俯探，表情肃穆，凝神静气。俯探了5分多钟，他站直身体，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啊，好画，好画，气足，气真足，明显的 明清时期的罡气。 这突然到来的边鼓把方有根都弄傻了，正纳闷着，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这幅画构图设色都不错，可惜啊笔墨弱了些，不敢断针。 方有根循声望去，见萧大同正挤进来，微笑着站在戴墨镜的人身边。 方有根更懵了，他不知道萧大同为什么要来拆他的台，心中直冒火，可又不好发作，只能装不认识。 湖北佬一会儿看着戴墨镜的，一会儿看着萧大同，最后在戴墨镜的人的肩上用力拍了一掌，大声说， 行，我听你的。 说吧，湖北佬数了12000给方有根，取下画卷就拿走了。 看热闹的人也走了，只剩下方有根和萧大同在店里。 方有根看了萧大同许久，问， 刚才你为什么要拆我的台呀？ 哈哈，因为呀，我想买那幅画，那是一幅好东西。 你卖亏了， 你想买，那你直接跟我说好了，干嘛要说画的毛病啊？ 刚才那个情况下，如果我直接跟你买，那个傻瓜就会跟我抢，最终我肯定抢不过他，所以我只能那样说，希望他听了我说的话后不买了，等他走后我再买。 方有根皱起眉，望着萧大同说， 你也太那个了吧。 我怎么了？反正你又不吃亏，照样赚你的钱，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别忘了先给我们看看。我走了啊。 望着萧大同的背影，方有根恨不得刚才买画的不是那个湖北佬，而是萧大同，因为他心里最清楚那幅画是假的。 方有根正默想着，一只手张开五指伸到他面前，方有根一看见是店面的房东张招娣，就问， 干什么？ 干什么？老街的规矩你不懂吗？拿钱来啊。 钱？ 什么钱？房租不是早交过了吗？ 张招娣的表情严肃起来， 刚才如果不是我表哥发气功探测说你那幅画是真的，那个顾客会买吗？我表哥刚才跟我说了，其实你那幅画是假的，他发了很多气，一点反弹气都没有，懂了吗？老街的规矩，10%的回扣。 方有根傻傻地看着张招娣，脑子里一片混沌，他已经不认识这世界上的人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方有根和苏州老董联手做成了不少生意，后来方有根才渐渐知道，老董家祖上就有做苏州片子的仿画作旧的本领，有家传渊源，手段很高明。老董在全国不少城市都埋雷，几年下来赚了很多钱。老董仿画很有针对性，比如他埋在方有根这里的雷，做的都是徽州画家的画，署名也都是用画家的字或号，这样一般人看不出画家的名头来，但懂行的人却能记得住看得出，还以为卖家不知道画家的名头，乱买乱卖，自己就捡了漏。 老董之所以选择了和方有根合作，确实是因为方有根长相老实，又不懂字画，懵了懵懂的，极容易给买家造成捡漏的感觉。 随着天气的渐渐转凉，老董做的画在方有根店里就不怎么好卖了，原因都怪张招娣那个表哥，他每到一家古董店都要炫耀自己的气功，到处说自己如何如何帮八方阁的老板发功，最后帮老板把一幅假画高价卖了出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八方阁里有雷，而且还不少，就不敢轻易去碰八方阁的货。外地的顾客凡是踩过八方阁的雷的，再也不会回头，没有踩过的，在他们打听老街古玩店的情况时，也会听到有关八方阁的风言风语，所以格外谨慎。总之，苏州老董和方有根开拓的发财路变得越来越窄了。好在方有根除了卖字画，还卖其他旧货，生意还是有赚头的。方有根白天看店，小慧在外面打牌，晚上两人就泡在一起。有时是小慧到风铃巷去，有时是方有根到小慧的那栋小三层楼去。这天下午，小慧拖着两个大箱子来到八方阁，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方有根不解地问，怎么想出去旅游了？小慧把箱子往地上一扔，说，我被房东赶出来了，现在没地方去了。啊，什么？被房东赶出来了？那房子不是你的吗？谁告诉你那房子是我的？是波子说的呀，他说是那个澳门佬替你买的。他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知道什么？当初那个澳门人只是给了我一笔钱，房子是他帮我租的，现在租期到了，人家不肯租了，我只好出来了。方有根心中又气又难受，闷了半晌才说，我要是你，就让那个澳门佬帮你再租一套。我上哪儿去找他呀？以前都是他联系我来找我，这一阵子都没联系我了，说不定是生意亏本了跳楼了，哼，死了才好。那他当初给你的那笔钱呢？那笔钱我早就交给我妈了，我家里很穷，我爸有病，我两个弟弟都在读书。小慧说着，泪水潸然而下。一见小慧哭，方有根心就疼了，忙说，哎，你别哭啊，那个澳门佬不管你，我管，以后啊，你就住在我那里，等我离了婚，再考虑在屯溪买一套房子。小慧听了这话，忽又甜甜地笑起来，泪水兀自挂在脸上，说，你对我真好，以后我也会对你好的。还有，你帮我给朵云轩老板2000块钱，我打牌输了，跟他借的。方有根听了，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为什么自己也有点想哭。天气彻底冷下来了，眼看就临近春节，腊月29这天，小慧回到祁门老家过年，方有根也回到基坑村，老街上很多店铺都关门了。方有根到了基坑村的老家，见方老根躺在床上哼哼，床沿上一头坐着米儿，一头坐着汪老伯，正愁眉苦脸地看着方老根。方有根忙询问缘由，汪老伯说，哎，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子邪气，村里有两个人得了怪病，其中有一个就是武顺老婆，这病来得古怪，肚子大，心窝疼，有时还神志不清，上县医院去检查也查不出个结果，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只好回家养。隔壁村有五个人得了这种病，已经走掉两个了，我琢磨这病邪就是从隔壁村袭过来的。方有根说，难怪武顺好久没去屯溪了，你们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米儿说，爸这病也是几天前犯的，他不让我们给你打电话，说是怕你担心，反正你过几天就要回家过年了，再说不迟，武顺老婆倒是病了一阵子了。方老根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方有根，喘着气说，有根，你回来了。方有根说，爸，我回来了，你觉得怎么样？难受不？哎， 我还好，不用担心。 说完就昏睡过去。方老根看到这种情形说， 这样下去不行，等一过完年初四一早，我就把爸送到屯溪的市医院去看看。 汪老伯说， 也好，市医院总比县医院强，那我先回家了。 到了晚上，米儿带女儿进屋睡觉，方有根就守在方老根的床前，望着方老根那张皱巴巴的脸，方有根心里很难受。这一晚方老根倒还平稳，一直睡着没什么动静。到了凌晨，方有根也困了，就到了自己的屋里，缩进被窝，在米儿的身边睡了。天亮不久，方有根就被腰上的疼痛疼醒了。起床一看，见自己的腰上长了一串红疙瘩，疼痛无比，难以忍受。米儿早就起床了，此刻正在灶下做早饭。方有根呲牙咧嘴穿上衣服，忍着疼痛到方老根屋里，见方老根还在熟睡，心中踏实了，注意力又转移到自己的腰上，撩起衣服来看，见那串红疙瘩似乎又长了一些，像小半截细腰带，疼痛难当，正在咬紧牙吸冷气。汪老伯进来了，见方有根蹙眉棘手的样子，忙问缘由。方有根把腰上的红疙瘩亮给汪老伯看，汪老伯一看脸色一沉，说， 好险呐，幸好我来得早。你发的这红疙瘩叫鬼围腰，医院管它叫带状疱疹，这种疱疹长在腰上最凶险，如果它在腰上围成了一圈，你就没治了。 方老根一听就怕了，忙问怎么办。汪老伯说， 幸好我来得早，这种鬼围腰我年轻的时候也得过，要用上上好的老墨涂抹，几天就好。 这会儿上哪去找上好的老墨？如果在屯溪，我说不定还能在古董店里找到。 汪老伯说，你别怕，我家里啊还有半截老胡开文的超顶漆烟，我这就去拿来给你抹上。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几恶，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认为自己和方老根的身体不好，都是米儿这个克星害的，他要和米儿离婚。方有根和波子找到了另一只花瓶的下落，他俩将会作何决定？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一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